你蒸完了泡完了回来喝一口的话，哇， 对， 感觉整个人完成 在天堂吗？ 对，完成充电的感觉， 没错， 对啊，所以一定要去。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，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Will you treat it? Robbie shook his head. No, Arlo, he said. It is my best card. I cannot treat it.